前簽署在俄局部動員的法令，是因為俄軍在烏克蘭戰場未能取勝。塞維斯說不應被普京的武力恐嚇和威脅嚇到，應該繼續支持烏克蘭和對俄實施制裁，強調在烏克蘭問題上保持堅定立場至關重要。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日前同英国外相祁泽明会面时话，英方应该恪守一中承诺，明确反对台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收到来自美国的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他感谢美国总统拜登作出的积极决定。不過，新的防空系統不足以保護所有烏克蘭的民用基礎設施、學校、醫院等。澤連斯基又感謝美國向烏克蘭提供其他多管火箭發射系統，令烏克蘭能夠與俄軍對抗，保護回到烏克蘭的國民。澤連斯基說他不肯定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威脅使用核武之上是否虛張聲勢，試圖恐嚇全世界，甚至有可能成為現實，認為各方應該繼續向他施壓。澤連斯基又說，在過去一日，烏軍在多處地點與俄軍進行激烈戰鬥，其中在首都幾乎有進展。日經平均指數報26,686點，跌467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44.49美元，卖出1,645.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3.45，瑞士法郎0.983，加元1.358，人民币7.13，英镑对美元1.08，欧元对美元0.969，澳元兌美元0.653，新西兰元兌美元0.575。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8点，台风奥陆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咧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窝对出，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马窝对出。咁另外咧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喺一带咧就开始挤塞，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喺一带开始挤塞。咁另外啦，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喺将军澳运动场。咁补充翻红隧嘅九龙入口，漆咸道骨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马会大楼。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日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路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另外提一提大家，受较早前的 道路事故影响，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的快线仍然是封闭。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的快线仍然封闭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面包随时是高钠陷阱，做个精明食家，大家一起支持面包减盐计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讲越过界，首次同大家去广播啦。 嘿，集广台。 在年轻一代眼里面，粤剧有些不合时宜，近年粤剧出现了很多跨界的合作，去紧贴这个时代的步伐。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韵味岭南，全国第一条粤剧文化主题公交线路，最特别的就是粤剧报站。 吃早餐去西关，讲起早餐荔湾真是冇得闲。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9月26日，今早六时起，本港放宽抵港检疫安排至0+3， 新增3897宗确诊，多十人离世。 陈茂波预料出口数字跌幅扩大，只应加速做好复常准备。 意大利国会选举票站调查称，右翼联盟赢得明显多数议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行政長官李家超咧上個星期就係宣布多項咧啲便利到啲旅客嘅措施啦，其中包括就係放寬海外以及係嚟自台灣嘅入境人士，由原本3+4，即係有3日嘅酒店檢疫期，就係放寬到去0+3，即係冇酒店檢疫，但係有3日嘅醫學監察嘅。咁另外咧就係原本上機之前咧要做核酸檢測嘅，咁而家就話做快測有陰性結果就得啦。咁仲有來港易回港易啦，不時限制啦。另外香港居民咧，如果係未完成接種疫苗咧，亦都可以登機嘅。咁頭先講到呢啲新嘅措施咧，就會喺9月26日，即今日朝早6點生效，即已經生效咗噶啦。咁其中大家最關注0+3呢一個嘅安排，唔需要再住檢疫酒店啦，翻到嚟香港之後冇呢一個硬性嘅安排啦。你點睇咧？1872311，咁但係啲抵港嘅旅客咧，仍然咧翻到嚟之後咧，每一日都要做呢一個嘅快測，直至到第7日啦，亦都要喺抵港嘅第2、第4、第6咧日咧係做呢個嘅核酸檢測嘅。咁點睇呢啲安排咧？會唔會都令到一啲人嘅講法啊，一啲外遊啊，本身喺香港呢段時間可能都少咗好多外遊嘅朋友同埋市民咧，會係多咗一啲意欲去外遊咧？講下你嘅睇法。1842311，請嚟旅遊界一位人士啊，東瀛遊執行董事軒國全，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你好。 早晨，轩国全，点睇0+3呢个安排？业界嚟讲，算唔算都系一个好嘅消息，或者系合乎预期咧？都 我哋睇到咧，就政策一路一路松绑咧，当然就0+3都未系最终嘅目标。咁我哋睇到客人嘅反应咧，系最直接嘅。咁就可以睇翻一啲数据咧，即系喺我用日本为例咧，就喺我哋香港當時要7日， 但日本呢就是6月10号放宽呢俾我哋旅游嘅时间呢，咁都有零星客人呢报名去日本旅游嘅，咁但係当时都唔係太多，好似譬如话7月份啊，我哋都係得4个团队啊，每个团队都係10个8个人，但係到8月呢係讲咗3加4之后呢，咁我睇到呢有一个好大嘅升幅嘅，咁我哋8月份个团队就升到有12、13个啦，跟住呢令到9月同10月报名嘅客人呢个团队都係每一个月超过20个团队，同埋人数增多啦，20人啊甚至30人。咁今次呢啱啱星期五嗰个上昼呢係政府出咗个政策，就零加三呢，咁我哋睇到客人真係即刻嚟查询，亦都我哋好耐未試過我哋嘅鋪頭分行係排隊，咁出現咗係人龍啦。咁喺呢個三加四嘅時間呢，我哋每日即係真係實際俾錢嚟報咗名客人呢，平均都係二三十個客人到啦。咁但係星期五嗰日呢係出現咗三位數字啦，係過百啦。咁即係同埋喺星期六星期日呢都係有大量客人上嚟呢係查詢啊等等。咁大家可能都兩年幾三年冇出過外啦，都期待係出外旅遊呢，令到呢係一時個氣氛呢係非常之熱鬧嘅。 但你預期呢一個措施係咪都可以叫回復返曬所有生意，定係都係部分呢？同埋暫時呢、這個零加三措施推出嘅時候，而家都叫唔叫食到，或者喺旺季嘅時候都可以吸返一啲嘅生意呢？這個點睇？同埋頭先提到嗰個措施講緊上個禮拜五下晝嘅記者會公布零加三嘛，係咪？ 是是没错没错。 OK， 继续讲先，咁回复返生意嗰个情况系去到咩地步，同埋旺季系咪可以吸到啲生意呢？ 是啦，我哋睇到呢就系、是有帮助啦，但系呢而家可能系大家成日听到系日元好平啊，同埋日本大家系一个鍾意多人鍾意去嘅地方啦、而令到呢系主要去旅行嘅地方系日本为多。咁其他嘅地方呢暂时我哋睇到都系一般啫。可以講話強差人意嘅。咁係咪食到個旺季呢？咁當然而家如果去日本呢，就係、睇到十月或者十一月呢都係一個紅葉嘅時間啦。咁喺往年都係好多客人揀嘅時間呢去日本旅遊嘅。咁我哋睇到呢幾日客人佢哋嗰個情況都係報團呢或者係買自由行嘅產品都好呢，都係好大部分集中喺十月嘅中旬呢同埋呢個十一月。咁就至於呢個聖誕同埋農曆新年呢，因為嗰個價錢呢係未曾出到街，所以就我諗如果係聖誕嗰個價錢出埋呢，就可能係問嘅客人會更加多嘅。咁至於係咪可以即時回復呢，呢個係未嘅。最主要就係我哋睇到大家都希望係零加零啦。咁當然而家都好啦，減少咗我哋返嚟呢係要 check 嗰個核酸檢測嗰個費用，同埋係三萬酒店嘅費用已經非常之好啦。咁就係仲有一個最重要呢，就係航空公司嘅運力。咁因為嗰個運力呢同喺農曆新年同喺呢個兩年半之前疫情之前比較呢，仍然都係唔夠嘅。咁點樣唔夠法呢？舉例喎，喺疫情之前呢傳統嘅一般航空公司，舉例係去大阪同東京呢兩個主要嘅大站呢，係幾間主要嘅航空公司呢，佢哋每天都有，係譬如東京係飛三四班，每一間公司大阪又飛三四班。咁而家做緊呢都係東京大阪每間航空公司都係做緊係一個禮拜可能都係兩班或者三班飛機。咁係嗰個運力呢係同之前比較係爭好遠嘅。 Okay. 而令到嗰個價錢呢，喺個機票價錢呢係會向上㗎啦。咁就當然我哋睇到航空公司都好積極呢，係做緊啲班機嘅班次嘅增加同埋航線增加啦。就睇到係嚟緊嘅下個月10月16号就會有航空公司飛呢、沖繩島啦。咁亦都係十月底呢，一家航空公司呢係轉為每天都有飛機呢飛去東京，亦都係十一月呢都而家航空公司呢係會飛返去直航飛去呢、北海道嘅。咁我諗慢慢呢係加返呢就會好啲，但係呢你要回返疫情之前呢，我諗都係需要一段時間。咁、段時間可能係 半年甚至更長，可能一年才可以呢有機會回復回到呢是疫情之前的生意的。 而家你見你剛才說的機票可能會貴了，貴了幾多啦，同埋團費方面譬如以你哋公司為例，或你哋了解到業界為例，那個團費嗰度又加了幾多 呢？我哋睇當然個別航空公司不同的價錢啦，咁大部分舉例去東京啦，過往在疫情之前我哋用傳統的航空公司一張機票來回可能2000-3000元到都可以去到東京來回，咁但係而家應該一起跳就4000-5000甚至5000-6000嘅，有啲特別日子好似呢個大家講話喺網上話10000元一張機票去東京，咁我諗計個別嘅日子嘅啫。咁至於我哋賣緊嘅產品，咁當然我哋一路都係同航空公司大家有溝通有聯絡住，亦都係攞咗啲產品嚟手。咁我哋而家賣緊嘅產品咧，去呢個東京同埋大阪7天嘅船，咁就係包埋酒店啊、食宿等等咧，係13000元之內，12000多。咁大家覺得，點解10000元嘅以前好似係9000-0000嘅啫？係喺疫情之前咧，大部分去日本嘅團隊都以係5天為主流嘅，因為大家都冇去咁耐旅遊啦，咁所以我哋睇到市場咧個需求咧，應該個時間係要長少少，所以而家係做緊7天嗰個行程嘅。如果係北海道要14000元到啦，咁但係都有啲咧，我哋用係廉航嘅航機去一啲譬如話東京、大阪同埋福岡嘅同埋沖繩島嘅一個自由行嘅一個產品啦， okay. mm-hmm. 就包埋5晚酒店回程來回機票咧，其實我哋都係賣緊4000-0000嘅啫， okay. 即係有平有貴嘅。 嗯、mm-hmm.。整體嚟講，你覺得嚟緊第二期消費券對於你哋嘅生意會唔會再進一步有幫助？或者頭先提到，就算機票或者一啲團費貴咗，市民都更加願意因為消費券嘅攞咗喺手啦，就願意使喺旅遊業方面。 有啊，其實喺過往咁多次出消費券咧，旅遊業都冇受惠過嘅。咁、今次出消費券，我相信係出咗之後嗰一段時間，可能係大家會又多啲津貼啦。有幾千蚊咁又會刺激到大家去買一啲旅遊嘅產品嘅，應該係對旅遊業好嘅。咁但係即係講咧，其實整體旅遊業其實係未復甦嘅。我只係講緊就係單一只係一條日本線咧，係比較係受歡迎啲，其他咧都係強差人意嘅。 其他等到幾時咧？譬如歐洲嗰啲地方係視乎啲咩因素咧？ 我哋都陸續係推出產品嘅。咁、當然我哋都見到有啲客人都即係自己買機票過去自由行去歐洲都有，咁但係為數應該都唔係太多啦。咁團隊我哋都係喺最近都推出，咁開始咧，我哋睇到有客人查詢，咁我哋希望喺聖誕啊或者農曆新年呢個檔期咧， okay. 就可以係嗰個長線嘅客量可以翻一啲嚟啦。 OK， 好啊，唔該曬，圈國全同你傾到呢度。圈國全就係東瀛遊執行董事，旅遊業界嘅睇法睇咗啦，咁啊都想問一下喺0+3之下一啲飲食業界又點睇咧？見到5個飲食業商會咧，早前就聯署去信俾特首同埋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啊，提到佢哋話希望可以政府咧係放寬餐飲防疫嘅措施。請呢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下，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早晨。 係，早晨，大家好。 你哋有份聯署啊嘛，係咪？ 有啊，系啊。 先讲咗联署嘅内容先，系咪都有同0+3呢个新安排有关系嘅？ 主要亦都系因为0+3推出咧，会我哋担心生意会进一步受压嘅，因为头先访问旅游业嘅人士都有提到，唔少嘅市民咧，咁其实已经系计划外游啦。咁喺呢一方面咧，特别喺未来由现在开始咧，咁到圣诞甚至新历年咧呢段期间，本来系餐饮业嘅旺季啦。咁喺呢一方面，我哋担心市民外游嘅话，其实直接亦都影响我哋生意。而近期就算中秋節都好啦，我哋亦都睇到香港嘅餐飲業嘅生意咧，亦都大不如前嘅。比起正常嘅話，中秋呢段期間咧，我哋只可以攞翻大概70%嘅生意。本來由4億嘅一日嘅中秋嘅生意咧，只可以當晚做到2.8億。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亦都擔心 近期呢個經濟咧，其實仍然係非常之疲弱咯。咁夜晚堂食嘅話咧，咁其實可以睇到生意真係唔係咁好嘅。咁我哋所以要求特首啦，同埋勞總貿局長咧，最重要就係、因為而家已經零加三可以放寬一啲人士入境啦。咁但係咧，反而喺餐飲嘅設施嗰方面咧，咁仍然係受限於一啲防疫嘅措施嘅。譬如話一台仍然坐得八個人，同埋飲宴嘅服務咧上限只係120人。咁仲有嗰啲1.5米距離啊之類咁樣。咁對我哋整體嗰個生意嚟講咧，其實亦都仍然係非常之困擾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希望咧特首同阿盧局長咧係可以考慮喺嗰、那個放寬一啲限制嘅措施嗰度咧，係譬如話餐飲業啦，咁可以容許我哋一台可以坐到12人，同埋宴會嘅人數咧，希望係可以冇限制添嘅。咁就算有咧，都希望係可以放寬到240人，甚至360人啊咁樣。咁因為十月呢段期間咧，同埋之後嘅話，咁亦都有好多大型嘅宴會啦。咁本來有嘅，咁但係因為受限於人數嘅上限咧，我哋又做唔到。咁特別對一啲酒樓啊、飲宴嘅場所啊，呢啲生意咪受影響咯。 我見你哋直情喺個聯儲信度提到話，即係喺零加三嘅安排之下，可能會令到即係餐飲業咧面對新一波寒冬啦。直情話餐飲業會一個結業潮同埋裁員潮會急速加劇嘅。你哋有冇一個預計嘅情況去到點咧？又 嗱，如果根據翻以往嘅記錄咧，因為一啲節日啊，同埋平時譬如話週末有好多一啲市民揀一啲短途嘅地方去旅行啦，咁對我哋嚟講嘅話咧，其實可以但係以往咧，因為有海外嘅遊客同埋內地嘅遊客嚟到對沖翻。咁喺嗰個餐飲嘅生意嗰方面咧，就未至到受好大嘅影響。咁但係咧以往如果係一啲重要嘅節日嘅話，出外嘅人數咧，講緊係50萬以上嘅。咁呢、這個亦都可以直接咧睇到，如果有50萬人甚至平時就算周末都好啦，120萬人離開香港嘅話咧，咁呢個亦都直接係按比例對香港我哋嘅餐飲嘅生意咧係受到影響咯。咁、 okay. 如果整由目前到12月嘅話，咁如果生意平均我哋都仍然有大概10%至15%嘅跌幅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嚟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希望特首咧係可以盡快推出0+0嘅計劃啦。如果0+0嘅措施推出嘅話，咁亦都係可以令到一啲遊客咧。觀光嘅遊客同埋商務嘅遊客，亦都唔需要話有嗰個核酸檢測啦，咁同埋一啲方便嘅安排咧，咁啲旅客就會嚟香港啦。因為旅客咧佔我哋餐飲業嘅生意咧有大概8%咁多嘅，咁8%咧如果以平時嚟計嘅話咧，咁係大概有一年咧有100億嘅生意。我哋過往呢2年多嚟咧都冇咗呢100億嘅生意咧，所以亦都係令到我哋有一啲食肆專門係做遊客嘅生意咧就大受打擊咯。 OK， 不過另一個措施都可能有影響嘅，就係10月1日星期六咧，市民就可以攞第二期嘅消費券啦。過往對於餐飲業界呢一個都可能係一啲幫助嚟嘅，今次係點睇咧？ 今次我哋都有本來有一啲期望嘅，咁因為8月7日推出第一階段嘅消費券咧，對我哋嚟講個得益唔係好大嘅。咁但係今次又啱啱碰啱而家零加三呢個 推出嘅話咧，咁亦都睇到有一啲市民咧，其實亦都係好著弱咁樣去立刻安排外遊啊，咁亦都擔心有唔少嘅市民咧用咗電子消費券咧去買機票啊外遊啊咁樣，咁對我哋嚟講咧，咁其實亦都有挑戰嘅嚇，咁但係咧我哋都希望咧上次電子消費券咧，我哋大概攞到15%嘅份額啫，咁而今次咧，我哋希望係保持翻15%，甚至可以提升到20%咯。呢個亦都係要做好多嘅推廣啊、宣傳啊、加優惠啊嘅工作啊。 好啊，唔該曬黃家和，同你傾到呢度。黃家和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對於零加三嘅安排之下，會唔會你都有啲受影響嘅業界咧？頭先傾到旅遊業界，會唔會都有啲人係外遊，令到旅遊業界係有機會係復甦翻，或者個程度去到點咧？飲食業界方面，你又點睇18723之內喺零加三之下嘅各種影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日早上6:00起放宽海外或台湾经机场抵港人士的检疫安排，改为零加三，即是取消酒店检疫，改为家居或酒店3日医学监测。抵港人士在抵港当日，即是第零日起，每隔一日要接受核酸检测，直至第六日期间要每日快测，3日家居或酒店监测期间维持黄码，禁止进入食肆、酒吧等处所。若果检测结果阴性，之后4晚可自行监测，期间会转蓝码。另外，當局同時取消抵港旅客在登機前要提交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的要求。醫管局新界西及港島西醫院聯網的急症室最快本年底可利用人工智能分析髋關節 X 光影像，配合臨床診斷，協助醫生更快安排合適手術或康復療程。有關技術準確度達95%，會視乎成效考慮推展到其他公立醫院。醫管局高級醫療信息經理陳家賢表示，期望可以這種新模式由醫生臨床判斷病人骨折等成因和可能有什麼後遺症，同時透過人工智能輔助診症。陳家賢指出，醫管局數據實驗室成立3年至今，已經儲存大約50億條數據，涉及病人化驗報告和影像掃描等，可供本港八大院校申請用作研究。至今已經開展42個項目，有16個已完成。有份參與髋關節項目的伊利沙伯醫院放射診斷部顧問醫生趙允恆表示，以往要花很多人力物力到不同医院和院校索取相关数据，可以用几个月时间，自从医管局数据实验室启用，可以加快流程。意大利国会选举投票结束，正是点票。意大利国营广播公司公布的票站调查显示，由意大利兄弟党联盟党和意大利力量党组成的右翼联盟，相信会赢得国会中的多数议席，有望取得筹组政府的资格。票站调查显示，右翼联盟取得41%至45%的选票，足以取得国会两院的控制权，预料他们将取得众议院400个议席中的227至257席，同埋參議院200个議席中嘅111至131席。至於佢哋嘅主要對手民主黨領導嘅中左翼聯盟，預料取得大約25%選票；五星運動黨就取得大約15%選票。若果右翼聯盟最終獲勝，意大利可能出現二戰結束以嚟最右傾嘅政府， 带领联盟的意大利兄弟党党魁梅洛尼有望成为意大利首位女总理。大选正式结果预料将在当地星期一公布。日经平均指数报26,608点，跌54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2.56美元，卖出1,643.8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3.6，瑞士法郎0.984，加元1.359，人民币7.13，英镑对美元1.08，欧元对美元0.969。澳元兑美元0.65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干诺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对出。咁亦都影响到中环湾仔绕道去翻干诺道西方向啦，就比较车多，龙尾喺四季酒店对出。咁重复多次啊！干诺道西去翻西行啦，去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仍然系比较车多噶，咁影响到龙尾排到去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对出。咁另外，中环湾仔绕道去翻干诺道西天桥都受影响，车龙排到去四季酒店对出。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龙翔道近星河名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马鞍山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梅子林路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欣安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进景园。咁后少少套路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提一提大家啦，受较早前啦青沙公路嘅道路事故影响，咁而家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海泥村嘅快线仍然系封闭，咁所以影响到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泥村嗰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尖山隧道出口，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可以许愿， 可以野餐， 可以放狗， 可以放空， 可以乘凉， 可以影相， 可以牵手， 可以分手， 可以见证历史， 可以建造历史， 可以找个窿同佢讲秘密。 但佢嘅秘密，你又知唔知？ 城市中嘅树木同树下面嘅城市人，种出各式各样嘅香港故事。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树身边》，今晚7:30，港台电视31。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天下。 用王准备设宴款待玉无缘，而另外风女亦都被上厚礼希望拜会，但系都遭到拒绝。玉无缘嘅真正用意，竟然原来同黑风色有关。究竟玉无缘系玩紧咩把戏呢？ 国剧八三零，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022年9月26日，今早6时起，本港放宽抵港检疫安排至0+3， 新增3897宗确诊，多十人离世。 陈茂波预料出口数字跌幅扩大，只应加速做好复常准备。 意大利国会选举票站调查称，右翼联盟赢得明显多数议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關於飲食業界五個飲食業商會咧，就喺佢哋嘅聯署信俾特首同埋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嘅信入邊咧，提到話相信喺年尾聖誕長假市民外遊嘅情況會更加厲害，咁會肯定會削弱本地零售消費，包括餐飲，而外地嘅訪港旅客咧，亦都可能會因為0+3嘅安排咧，增加嗰個嘅升幅咧，係估計遠遠唔及本地市民出境外遊啊，咁啊呢個就係佢哋嘅提到嘅問題，咁亦都就話希望政府可以盡快放寬餐飲防疫措施。另外有關於咧旅遊業界方面，第二期嘅消費券係咪可以用喺報一啲嘅旅行團咧？咁見到財政司長辦公室回覆傳媒嘅查詢，提到就話消費券適用喺本地零售、餐飲同埋服務業嘅實體同埋網上店鋪，包括提供旅遊服務嘅本地商户嘅，會唔會你都會有呢個嘅考慮咧？有消費券之後會點樣使啊？會唔會係旅遊都係其中一個嘅考慮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另外0+3之下，旅客喺機場咧接受咗核酸檢測之後咧，就可以離開噶啦，唔需要喺機場嗰度等個檢測結果嘅，亦都可以自己揀公共交通工具咧，係離開機場嘅。涉及到好多唔同嘅檢測嘅容量問題，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中大生物醫學學院客座副教授焦彦圖，早晨。 係，早晨。 早晨，朱彦涛。0+3嗰个嘅方案，咁有啲嘅分析都预计抵港入境嘅人数应该会多过而家嘅，咁喺机场而家要做核酸采样啦，咁头先嘅讲法都系啦，采完样之后旅客就可以系离开，未唔使等个结果嘅，咁机场嘅采样嗰个能力方面系咪应付到新嘅人流咧？又 相信可以嘅，因为始终机场个地方系非常之大啦，咁同埋而家始终每日入嚟香港嘅旅客数目都系讲紧几千人，咁当然可能之后大幅度提升啦。但系就算其实过万嘅话，其实我认为喺机场度做采样绝对冇问题。 嗯嗯，最多去到几多噶？佢容量可以去到几多噶？而家？ 咁呢个我就唔系机场嘅承办商，咁所以呢个我就唔能够掌握。 嗯嗯嗯。而家喺新安排之下啦，咁就即係唔需要喺度等嗰個檢測嘅結果，可以叫做即係檢測係放行啊，即係嗰啲抵港人士可以機場做完採樣之後咧，就唔使等啦，可以離開機場啦。咁你通常做完呢個過程，做完採樣之後，其實係一般要等幾耐先有嗰個嘅結果會出嘅？即係喺佢哋放行之後，如果真係係之後驗到陽性嘅，即係中間嗰個所謂嗰個真空期係會幾耐嘅？ 是以我的理解呢，而家政府的做法呢就会是希望是能够在2小时之内呢是能够拿到这个核酸测试的结果的。咁点解能够做到咁快呢？最主要就是个化验所呢都会在机场的范围里面去做。咁所以咧就會減省咗呢個樣本，即係自己都要進入去市區嘅呢個時間咯。 嗯，有冇得再縮短嘅？喺日後呢個需求多咗，再多咗人嚟而驗嘅人都可能多咗嘅時候， 其實喺傳統核酸測試嚟講咧，即係2小时都要做係一個即係最短嘅時間。咁如果喺唔犧牲嘅呢個準確度嘅情況之下咧，我認為即係90分鐘到120分鐘應該都係傳統核酸測試嘅極限。 嗯，除了话机场之外，而家话抵港人士翻到社区啦，抵港第二、第四、第六日都要去到社区检测中心或者一啲流动检测站，等等啦，系做核酸测试嘅。而家整个社区嚟讲，喺做呢啲嘅检测嘅采样能力方面又够唔够咧？ 應該是足夠的，即係我認為就算旅客的數目大幅度提升，咁其實佢如果出翻去市區的話，咁我哋都有十幾間嘅即係政府承辦商去分擔，即係呢個增加咗嘅人流啦。咁我相信嗰、那個影響應該不大。 而家可以去到幾多嘅每日整體嚟講，成個社區做呢個核酸？ 呢、這個數字我有冇掌握啦？因為其實即係比起第五波，其實都過咗差唔多半年時間，咁亦都有更加多嘅同行入咗嚟啦。咁但係以我自己化驗所為例，其實由第五波到而家，其實我哋自己都有再翻咗一倍嗰個檢測數字。 即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係多咗人嚟做核酸，到最後會拖慢咗整體每一個人即係做完核酸檢測之後得結果嗰個時間？ 我相信就唔會嘅，即係除非真係去到即係非常之接近我哋嗰、那個檢測上限啦，或者可能突然間喺個社區上嗰個陽性數字又大幅度提升啦。除非係咁樣嘅話，咁我相信就問題不大。咁當然，如果個社區嗰、那個即係嗰個風險又大幅度提升，我唔排除政府可能係會收緊翻一啲入境嘅政策啊，或者可能係一啲即係檢測嘅情況啊，令到呢個情況唔會發生。 之前的安排之下咧，其實抵港人士咧喺機場要同時做核酸檢測，再加呢個嘅快速檢測嘅。咁如果快速檢測係陰性咧，抵港人士就可以去檢疫酒店啊等等嗰啲係再做啦。咁即係再做個檢疫啦。但新安排即係啲抵港人士咧，仲係咪需要喺機場入邊再做嗰個快測啊，先至係去社區嘅咧？你自己嗰個睇法係點樣嘅呢個？ 其實而家就唔需要再做呢個快測啦。咁其實我係同意嘅。其實呢個兩個選項其實冇話一個對同錯啦。即係如果係做快測，咁當然能夠將病毒量高嘅旅客係能夠先將佢篩走啦。咁但係同時間咁，你就令到所有人都至少要等多半個鐘到一個鐘以上嘅時間。咁其實你等得嚟，你個核酸都差唔多出到嚟。咁所以其實就令到喺如果我哋而家核酸能夠做得咁快速嘅時候，快速測試喺一個咁樣嘅場景再去做係有少少即係重複咗咯，我覺得。 另一個都同檢測有關係，就係、是、抵港人士咧，原本就係要喺登機之前係要做個核酸，亦都要攞到陰性結果先有登機嘅。咁而家就話出示24小時內自行安排嘅快速抗原測試陰性結果就得啦。咁從個準確度方面去比較啦，呢、這個會唔會你自己點睇咧？會唔會都會出現一啲酒樓確診者嘅情況會相對嚴重咧？ 咁我相信如果淨係用快測，仲要係個旅客自己喺當地去採用嘅話，其實嗰個作用係即係幾有限嘅。咁但係即係，但係亦都唔排除，的確係能夠將一啲高病毒量嘅旅客先清走啦，咁令到佢哋唔會喺機上嗰度去做到一個即係傳染啦。 有咩方法可以喺呢一個個監察上面令到頭先，因為佢哋自己做嘅快測噶嘛，令到嗰個準確度或者係確保佢哋真係係用啱嘅方法去做咧，咁呢個可以有啲乜嘢可以再做得仔細啲咧？你覺得？ 咁呢個其實就應該係快測嘅研發商啦、供應商啦，睇下有冇其他方法係能夠提升到即係快速測試，即係呢個比較麻煩啲嘅痛點啦。咁但係以我理解，的確係有廠家係向住呢個方向去做，希望能夠將即係呢個咁方便或者咁快速嘅一個測試嘅呢個唯一嘅缺點能夠改善。 另外啲報道就話頭先都提到即係佢哋而家要做一個檢翻到嚟香港之後做個核酸檢測，咁就唔使等，可以翻屋企再慢慢睇個結果係點啦。咁有啲報道就話，如果機場現場嗰個採樣係不勝負荷咧，咁就話當局會考慮由檢測放行，即係啱啱頭先講嘅模式，就轉為放行檢測嘅模式。咁即係咩咧？就唔需要抵港之後做檢測啦，離開機場可以。咁但係需要咧係之後喺一啲指定時間之內去到社區檢測中心嗰度咧，就做一個採樣檢測，咁啊應付一啲更大量嘅抵港旅客。有啲報道話，即係政府考慮緊呢啲方案嘅，你又點睇咧？呢個又可唔可行咧？ 我覺得呢個始終都係一個從旅客方便度同埋即係我哋嗰個防疫嘅一個中間嘅風險去取一個平衡咯。咁但係即係我會認為而家我哋社區嘅呢個確診數字其實同海外冇太大嘅分別嘅同時，而我諗政府亦都掌握咗一直以嚟即係透過輸入即係旅客輸入嚟香港嘅呢個新冠嘅數字嘅時候，咁我諗佢會作出到一個比較清晰嘅一個結論，就係即係其實香港個疫情其實應該係唔會靠外來輸入而家個大幅度嘅增加嘅情況咯。 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兩個鐘出結果，或者可能係一日之內出結果，可能之間嗰個分別就未必有太大嘅分別啦。咁樣，但係如果咁樣能夠令到有大量嘅旅客入到嚟香港，恢復翻香港嗰個經濟嘅話，咁我諗呢個可能係一個值得考慮嘅做法咯。 即係你都覺得可以抵港先係等佢哋離開機場之後，先喺指定嘅時間之內再做翻核酸，唔一定留喺機場做都可以嘅。 其實而家喺機場做同唔喺機場做，佢一樣都會係有一個即係傳播嘅風險啦。因為你始終係未去知道嗰個旅客究竟有冇中招嘅時候，就已經放佢走噶啦嘛。咁唯一個分別就係個時間差嘅啫。咁如果你而家係做完採樣，你放佢走，咁佢可能係有一兩個鐘嘅時間，可能會喺搭緊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去傳播到呢個病毒。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再放佢耐少少，其實都係喺一日之內你能夠揾得佢翻嚟。咁所以其實當中嗰個時間就唔會話差得太遠，同埋如果有埋呢、這個即係紅藍黃即係紅黃綠碼去確保呢啲旅客係唔能夠去到一啲除口罩嘅地方，咁其實我覺得個風險都係相對低的。 OK， 好啊，唔該曬，朱燕圖同你傾到呢度先。朱燕圖係中大生物醫學學院客座副教授，講到一啲檢測唔同嘅安排嘅改動。佢自己點睇咧？一八七二三一一，你又點睇咧？一八七二三一一，夠聽大家嘅電話，有陳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係你好啊，主持。 你好，請 講。我覺得咧，而家嗰啲大廈咪成日強檢啊，有污水嘅，好多其實都喺屋企嗰度隔離噶啦，佢污水係實有嘅。不如不要做大廈強檢啦，既然係咁，將啲嗰啲嘅拍檢測就俾咗外地嚟，咁即係舒緩一下咯。你而家日每日七十八十棟嘅大廈都話要緊，一棟大廈成千人咁啫嘛。咁你咪嘥咗咯，我覺得咁嘥咗資源。另外咧，我覺得要零加零先得咯，因為你酒店嗰啲就最慘啦，嚟冇人 vacation 喺香港。跟住你啲人走曬出去玩，咁佢哋又唔俾啲人入嚟，都有個考慮咁，你三日，咁佢不如就所有零加零恢復翻個經濟最緊要咯。啲人 就想唔觀察一下先啊，零加零，定係覺得即刻可以做？ 我兩個禮拜啦。如果而家開始，你一定要恢復經濟，你俾人搶走曬啲嘢咧，你點樣幾時先攞得翻嚟咧？兼且係啲人而家我啲朋友全部都係唔驚中啊，係驚即係唔驚係。新冠病死 係 驚我死咯。 OK， 明白。 係啦，唔該你嚇。 好，唔該陳女士，同你傾到呢度先。講到酒店業界聽眾方面，留意到話可唔可以即係再進一步零加三之外，可以去到零加零咧？咁你又點睇一八七二三一一？咁啊，又請一位酒店業界嘅人士同我哋傾下。酒店業主聯會經理陳煥然，早晨。 早晨，小樂文。 早晨，陳煥然。零加三呢個安排，今朝六點開始係實施啦。我見過往其實都各界都有討論過好多唔同方案啦。呢段時間零加七傾過，零加零傾過，零加三傾過，而家就暫時係零加三嘅。你哋業界嚟講，係咪都係即係算係符合期望咧？可以叫做 即係我哋覺得呢個零加三嘅政策咧，即係一啲都唔意外啦。即係好似你咁講，之前大家都好熱烈咁討論，究竟係零加七啦，咁最後拍定個方案係零加三，所以都覺得都係我哋預期嘅政策啦。 嗯哼，今朝早先講下個情況先，因為仍然有一啲海外抵港旅客係住喺個檢疫酒店嗰度嘅，由三加四嗰度到去零加三嘅安排會係點樣嘅？ 個安排咧，其實即係禮拜五下晝我哋收到呢一個嘅政府新嘅措施之後啦，咁我哋即係都陸續咧，就同翻我哋喺酒店住緊嘅住客啦，溝通翻好啦。我哋分批咧，就將佢哋咧安排喺今朝早六點鐘開始咧，就離開酒店嘅。 嗯，所以今朝早其實係六點鐘係全部人已經係原本住喺檢疫酒店入邊嘅旅客係走曬噶啦，係咪咁？ 唔係由六點鐘開始分批咁樣走嘅。 嗯，即系就避免佢哋可能一次过做嗰啲退房手续带嚟嗰啲即系聚埋一齐嗰个情况咁系嘛？ 系啦，始终即系我谂如果大家即系一次过落晒嚟大堂度做呢、這、一个退房手续嘅话，咁又即系又避免咗佢哋可能一齐喺度等有一个感染嘅风险啦，同埋即系都咁早嘅时间，咁可能佢哋都会比较攰咯。 嗯，系咪都要出现嗰啲退款啊安排嗰啲问题？点处理啊嗰啲啊？ 退款安排咧，系啦，我哋陆续都处理紧啦。咁即系譬如旅客系直接同我哋酒店去预订嘅，咁我哋就即系同客人联络翻，睇下点样去退款啦。如果系经旅行社去 預訂嘅話咧，咁我哋又同翻可能喺旅行社嗰方面就做翻個退款俾佢哋，佢哋就再退翻俾個旅客嘅。 嗯， 咁可能都我聽聞都話有啲係三加四嗰啲政策嘅時候都仲未收到退款，咁、可能而家係零加三，咁可能再加上而家嘅預訂嘅話，咁可能啲旅客都要俾少少耐性啦，去等翻嗰個退款嘅。 嗯，頭先你話分批具體預計幾耐即係處理曬呢一堆要離開嘅住喺檢疫酒店嘅朋友咧？ 我諗每間酒店都唔同啦，因為即係可能而家喺酒店嗰啲旅客佢哋嗰個數目都唔同，咁所以我諗希望因為今日嘅今日之內一定就應該走得曬嘅。 OK， 嗱，除咗講到零加三嘅過渡，頭先提到嘅呢個情況啦，我見到有酒店業界係咪都擔心到喺零加三呢一個嘅入境檢疫安排之下，反而對於酒店業嚟講未必係一個好消息，係咪？ 都可以咁講啦，因為就冇咗呢個檢疫酒店嘅措施嘅話，咁我哋檢疫酒店嘅生意即係冇曬啦，要轉翻做本地嘅市場啦。而都知道即係本地市場其實而家個需求即係亦都冇咁大嘅話，再加上零加三對於外地旅客過嚟香港嘅時候嗰個吸引力都唔大嘅話，咁即係相信嚟緊我哋零加三呢段時間嗰個生意咧，亦都唔會太好咯。 最大問題係咪即係過往其實喺疫情之下，酒店最大係咪主要就係譬如喺宅度假嘅一啲生意啦，或者檢疫酒店本身一啲旅客嘅生意啦？你意思係即係呢兩樣都會冇曬啦咁樣，係咪咁嘅意思？定係宅度假都仍然有啲人係會即係吸引到佢哋去繼續喺本地酒店度玩嘅？ 我諗都會有相當數字都係會繼續會做一個宅度假嘅，因為始終雖然而家大家都好想去外遊，但係始終即係宅度假，即係大家起行都會方便啲、容易啲嘅話，咁我諗有時大家都可能想唞一唞氣，都會喺香港度宅度假嘅。但係即係最主要，因為呢一個宅度假嘅市場亦都唔係話太大，而而家又加翻一啲檢疫酒店做翻本地嘅市場，咁所以嗰個而家嗰個市場比較大嘅話，可能大家嗰、那個生意啊，都會大家分薄咗咁樣啦。 你覺得分薄咗嗰個嘅評估係點咧？即係宅度假嘅生意會喺零加三之下，或者係短期之內會少咗幾多咧？ 因為加上有部分嘅香港人佢哋會選擇外遊，咁可能本身可能而家嗰個生意可能係八九成嘅話，咁可能起碼都再會跌咗兩三成咁有機會嘅。 消費券咧，嚟緊十月有消費券，這個幫唔幫到咧？ 我諗都會有少部分嘅幫助嘅，但係始終即係好似而家講話消費券，佢哋可能都可以香港人可以使用喺啲旅行社去外遊啊嘅話，咁可能有一啲人就未必會喺香港嘅酒店做宅度假啲咁樣咯。 不過零加三之後係咪都會多咗一類嘅旅客，就係嗰啲商務客？呢、这、一個對於酒店嚟講幫到幾多咧？ 我相信商務客咧只係少部分嘅幫助啦，因為始終有一部分嘅佢哋都覺得啊，始終香港你都係需要三日嘅檢疫，而好多時可能佢哋嚟香港咧一啲短期嘅逗留嘅啫，咁可能佢三日都要逗留嘅話，咁不如佢哋選擇唔嚟香港咯，可能即係做翻啲Zoom 啊嗰啲咁去開會啊呢一類，咁可能佢哋都。即要可能等下一步真係全面開關啊、免檢啊，咁佢哋先至換嚟香港做翻啲正常嘅生意咯。 商務客都覺得未必吸引到太多。整體嚟講啦，你覺得喺客人少咗嘅情況係頭先提到，譬如宅度假嗰啲可能少咗成兩成左右嘅。你哋譬如酒店業界有冇啲咩方法去吸引呢一啲客咧？例如會唔會減價？我舉個例啫，即係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去針對翻啲客人 咁即係譬如而家即係你咁講啦，我哋都應該會可能推出一啲比較優惠嘅套餐啦，去吸引翻客人啦。咁長即係不論係宅度假或者長租客啊，或者可能餐飲方面啦，都可能會有啲優惠啦。咁即係希望喺呢段時間即係可以維持住我哋嗰啲生意啦。咁希望零加三咧呢段時間咧係唔需要維持得太長。咁希望即係睇到個數據啊，根據數據同埋疫情嘅發展嘅話，可以即係之後進一步係全面免檢去通關。 即係你意思，如果零加三唔係維持得太長，好快變咗零加零，對酒店業界嚟講就唔係好大影響，係咪咁啊？ 都会有影响，但是只不过可能那个影响呢就减低一点。 我想知而家之前政府都有邀请酒店业界参加嚟緊嗰一轮嘅检疫酒店嘅计划嘅。咁而家系点啊？煞停晒噶啦嘛，系嘛？ 系啊，而家本身第九轮嘅检疫酒店，咁其实而家都暂停咗噶啦。 咁之前咪政府都建议呢啲检疫酒店要买一啲硬件，譬如一啲空气净化机啊嗰啲。咁有冇一啲酒店已经系花咗一大笔钱去买，咁又点处置咧？嗰啲啊？ 咁我谂系啦，我哋都用咗一啲嘅即系资金啦，去购买一啲添购一啲新嘅装设备啦。咁我谂可能即系如果喺检疫酒店即系转身之后，咁可能我哋都喺翻我哋嘅正常嘅运作啊，营运嘅时候，可能我哋都会喺啲房啊，可能就另放喺个房嗰度，可能另一啲住客佢哋会放心啲嘅，即系觉得啊，我哋嗰、那个那个卫生水准系比较高啊，或者可能喺餐厅啊嗰啲，我哋都需要设置呢啲嘅空气净化机嘅，咁可能我哋会喺呢啲地方度放置咯。 总之就可以照继续用翻啦，呢啲硬件上面嘅嘢咁。 系啦。 OK， 好啊，唔该晒陈焕贤，同你倾到呢度。陈焕贤系酒店业主联会经理，你又点睇喺零加三之下对各行各业嘅影响？饮食业界、旅游业界、酒店业界，我哋倾过啦，会唔会你都系一啲受影响嘅行业咧？1872311。 移动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1-2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本港今日起實施零加三入境檢疫措施，航班需求大增，令人關注業界人手能否配合未來激增的需求。國泰航空就解釋，機場登機櫃台出現人龍，主要是由於核對顧客的文件和檢測結果需時。多間提供航空服務公司就表示，是會增聘員工和重召救人返回崗位，或者會掀起新一波人才搶奪戰。其中，國泰航空已經計劃招聘4000名前線員工，包括1000多名地勤，應付需求。星島日報報導。 文匯報的報導就提到，他們的記者昨天到香港國際機場離境大堂看過，見到前往泰國曼谷和新加坡的櫃台前都有多位旅客排隊，大部分是商務旅客和留學生，亦都有打算短期出遊的人士。有珠寶從業員說，疫情爆發之後，業界交流機會大減，一直未有機會出外公幹，到今次去新加坡參觀珠寶展，希望回港的時候隔離政策能夠進一步放寬到零加零。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昨日就表示，現階段不推行零加零是因為數據顯示不合適，亦都難以列明推行零加零的條件和時間表，但是指有空間考慮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會盡快做。文匯報報導。 明報報導，本港的新冠疫情進一步回落，政府專家顧問孔凡毅提醒，隨著社交距離措施放寬，加上過去兩年流感傳播低，估計今個冬季爆發流感風險大於新冠，擔心幼童受感染可能會引致嚴重的併發症，建議應該維持口罩令，最快明年夏季才可以考慮撤銷室外戴口罩。另一名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亦都認同，應該是維持戴口罩和是疫苗通行證的要求，建議等新冠疫情更加穩定的時候才調整至只需要要求是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前往醫療處所的時候戴口罩。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零加三的新檢疫措施今早6時生效，從海外和台灣抵港人士無需再在酒店檢疫，昨日仍然在酒店檢疫的8000多人亦都獲得提早離開，但是檢疫酒店安排被取消，港人零加三鬆綁之後亦都增相外遊，宅度假生意預料會萎縮，內地和外國旅客幾時才會再嚟仍屬未知之數，預料本港酒店房價會進一步受壓。《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現屆政府成立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領導工作組的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接受大公報訪問，形容打擊衛生黑點初見成效。他總結計劃頭一個月的工作成效，指出已經跟進的衛生黑點超過460個，並且針對後巷棄置車輛、拾荒者造成的環境滋擾等場景，建立了處理機制，有助日後能夠迅速和有效處理同類的個案。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指外围经济风雨飘摇之际，作为全方位开放的经济体，本港势必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但亦都有好消息，包括从今日起入境人士检疫安排改为零加三，市民和商界普遍欢迎新措施。他说环球疫情已经出现曙光，国家要加速做好复常的各项准备，以便在迈向后疫情阶段的时候能够捕捉经济恢复带来的机遇。商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本港疫情趋向稳定，每日四点半记者会亦都会取消。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呼吁全力冲刺为复常做好准备。但是各式的社交距离和营业限制众多，政府更加是应该及早宽限，并且是交出清晰的路线图。否则的话，各界面对今日起撤销的酒店检疫以及其他的新常态，只会陷于被动，难以积极筹谋。经济日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零加三入境检疫安排今日起生效，但每日新增个案仍然有四位数，当局必须密切监察放宽入境检疫后可能引起的疫情反弹，更加要防范病毒会不会在秋冬季出现新变种。專家擔心今年冬天可能出現流感大爆發，政府要加快推廣流感疫苗接種，為應對可能出現的新冠流感疊加爆發做好準備。文匯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零加三安排今日正式實施，但是放寬限制不等於放棄抗疫，其實對防控疫情舉措的要求更高亦都更細緻，有關部門未來要嚴密監察自我隔離的成效，確保紅黃碼的制度得到有效落實，更加是要確保醫療系統有足夠負荷能力，以免因為短期疫情反彈而對長者和高風險人士造成嚴重影響。大公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內地雷厲風行打擊貪污腐敗10年，但是貪腐不但在18大以來不收斂，仲變本加厲，說明中共要令到幹部不想貪、不敢貪、不能貪，這個目標仲未達到。寄望即將召開的中共20大能夠提出一套更加完備的制度，讓發現貪腐行為的官員和百姓想舉報、敢舉報、能舉報。明報的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笔架山花园。重复多次，即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笔架山花园。咁至于前少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都未散晒噶，去到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区马鞍山路去大老山公路的大埔方向，近住锦泰苑的支路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几分钟，车龙都未消散的，去到欣安村。马鞍山路去大老山公路的大埔方向，近住锦泰苑的支路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唯一行车线解封，车龙未消散，去到欣安村。咁受到较早前青沙公路的道路事故影响，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的快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带挤塞，龙尾去到尖山隧道的管道中间，就是较早前青沙公路因为有道路事故，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的快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尖山隧道的管道中间。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 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行车缓慢，车龙就去到彩虹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温思劳街。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手下留情，独家呈现《草蜢之罪》。来吧，山中放纵， 翻天的放纵。草蜢最难唱的歌，梗系 草蜢最难跳的舞，梗系 草蜢最难的歌词，梗系。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吉， 仲有我哋草蜢， 梗系听手下留情。 2022年9月26日，今早六时起，本港放宽抵港检疫安排至零加三， 新增3897宗确诊，多十人离世。 陈茂波预料出口数字跌幅扩大，只应加速做好复常准备。 意大利国会选举，票站调查称右翼联盟赢得明显多数议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卫生防护中心发布的资料，本港新增3897宗的阳性新冠个案。本地方面就3780宗是本地感染，按日来计就跌了1200宗。见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都提到，本地个案的数字正下降，医管局的服务也都是回复了很多，有空间考虑放宽一些社交距离措施。也都被问到是不是最快下个月是调整，他都说是会尽快。另外也都有关于刚才入境防疫放宽到去零加三，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入境方面零加三在香港入面的一些社交距离措施，你又觉得怎么看呢？1872311的电话旁边有政府专家顾问，亦都是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临床教授孔凡毅。早晨。 早晨，我主持。 早晨，教授，零加三嗰个嘅安排，你点睇？对于一啲风险上面嘅威胁啦，或者而家喺一个合适嘅时机放宽到去零加三咧，喺咁嘅疫情之下。 其实零加三系好有好基本上系好足够嘅科学嘅理据去支持嘅。咁我本人亦都好支持政府去推行零加三啦。咁整体其实嗰、那個風險是非常之細，個原因是因為嗰、那個入境確診嘅人士咧，佔整體譬如講緊係無論你用嗰、那個喺本地嘅感染人數做分母又好，你用整體嗰個入境人數做分母又好，嗰、那個比率都係好細。咁另外亦都講緊本身嗰個嘅入境之後，其實亦都係會有一啲嘅程序，包括係譬如做核酸檢測啊，做快速啊，快測去，亦都有黃碼去，即係確保嗰、那個真係如果不幸確診嘅人士係基本上接觸到社區嘅機會係相對地細啦。咁另外亦好重要咧，就係我哋暫時都見唔到一啲 新嘅亞變種病毒係嗰個嘅傳染性係好高，又或者係嗰個破壞力好強，會取代到即係 Omicron 嘅譬如 BA.5。咁呢啲各種嘅因素其實就非常之有利咧，係政府去推出嗰個零加三嗰個嘅措施。 Okay。 但你估計推出咗零加三之後，同之前三加四嘅呢個入境措施個比較，會唔會造成一啲確診數字或者陽性數字嘅反彈咧？ 相信唔會嘅，因為整體嗰個嘅我諗外圍嘅其實嘅人士咧，本身佢哋已經係。好多都是已經是打齊疫苗啦，又或者本身他們亦都已經是曾經感染過那個的新冠病毒，那變成他們其實很多都已經是所謂有那個的混合免疫在這裡，那所以他們入來確診的其實的比率呢其實都不會大過香港本地。 OK, okay.特首在記者會上個禮拜記者會就沒有特別說話零加零个时间表嘅，咁净系被问到嘅时候，佢就话即系如果个新措施系顺利啦，日后嗰个推进嘅速度可以快啲啦，有冇条件再去松到由零加三去到零加零咧？或者有啲乜嘢条件之下可以再做到零加零咧？ 其实绝对有嘅，因为整体如果我哋观察一段长时间，比如讲两三个星期冇一个反弹嘅话咧，其实就已经可以推出嗰个零加零。亦都其实同零加三嗰个唔会太大嘅分别，因为基本要做嘅嘢咧，其实都会做嘅，即系讲紧系到港之后会喺机场做个快测，做个核酸检测。咁你快测如果阴性就可以放行，跟住你仲系黄码，跟住你等嗰个嘅核酸嘅报告，如果核酸系阴性，咁你就可以系变翻蓝码，可以系出街，可以去食肆，可以去酒吧。咁跟住当然亦都可能。之後在第二日或者是第六日，你可能再做多一個核酸檢測，作為一個即係安全的做法。咁中間你可能都或者要求你做個快速檢測都唔定嚇。咁有一啲咁樣嘅做法。咁呢啲嘅唔同嘅措施，其實已經可以確保到嗰、那個病人萬一真係確診嘅話，佢已經可以喺家居或者喺酒店係做一個隔離。咁整體對於嗰個防疫嘅影響係影響係非常之細。 不過見到盧寵茂局長喺訪問都想提到啦，就話現時社區檢測陽性嘅比率咧，大概係1%左右，但係外地嚟香港嘅旅客咧，仍然係3%。就話若果以3%陽性比率推算咧，一旦改為零加零咧，輸入個案可能會去到兩倍或者係更加高嘅。點睇呢一個講法咧？又個風險係咪大過零加三好多咧？ 我相信局長係比較穩陣啦，即係佢嘅諗法，當然係明白佢嘅諗法。咁我咁相信要睇翻，當然要即係嗰個情況而家就係，無論你係本地社區嗰個嘅疫情係已經係緩減落嚟啦。咁其實外地亦都係有咁樣嘅情況，個整體嗰個疫情亦都係緩減落嚟。咁所以我相信就算你衡量翻兩者，即係本地同埋外即係所謂外地旅客嚟來港嗰個嘅安排咧，其實只要你做翻嗰個核酸嘅檢測嘅話咧，其實整體無論嗰個數字係可能有啲增加或者減少嘅，其實對於整體我哋防控其實個影響不大。 所謂嘅防控影響不大，最主要係咪講緊公營醫療系統嘅影響唔大咧？ 冇錯，因為其實你睇翻就算可能真係會有一啲多咗嘅旅客嘅入境係確診嘅個案，但係你見到呢啲嘅個案絕大部分其實都係輕症，絕大部分都係一啲嘅可能冇病徵嘅個案，因為呢啲嘅人士通常都會係比較可能年輕一啲，或者佢係可以係去旅遊或者係公幹。咁變咗，其實你睇翻嗰啲嘅個案，有重症嘅機會係好細嚇。同埋我都講過，之前好多其實都已經曾經感染，或者係已經打齊疫苗，即基本上兩者都已經發生咗。咁所以整體嚟講，嗰、那個對於有機會有重症或者需要入院，對於嗰個公營醫療系統嗰個壓力，其實係 是非常非常之深。 嗯嗯嗯。今次除了零加三这个措施之外，都还有一些新措施的改动，例如就是说登机之前原本是要一个核酸检测的要求的，现在就改为24小时内的快测，也都是给一些未打疫苗的香港人可以是回港的，但是非香港居民呢就在登机14日之前呢是要完成接种两剂的疫苗的。为什么看这些改动呢？对于整体的风险来讲有影响大不大，定是都没什么太大分别的呢？ 风险影响不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始终你都会做个快测啦。咁第二就是那个本身就算你假设真係带有或者已经好返咁滞啦，你带有少量嘅病毒 ,ok, 嗰个快测係确诊即係确认唔到嘅，或者所谓係阴即假阴性啦，可以咁讲。咁个风险都不大，因为你基本上上机嘅时候呢，其实嗰个喺飞机嗰个换气率呢是每小时是12到15次，咁是差唔多等同于嗰个呼吸压病房。咁变咗其实嗰个喺飞机上交叉感染机会非常之细。咁你一落机基本上就会做一个快测同埋做一个核酸。咁基本上走漏嘅机会就是微乎其微。咁所以呢一样嘢就唔需要担心。同埋本身喺外国其实已经你要再搵一个核酸检测嘅中心呢其实非常非常之困难。咁变咗旅客其实如果你真係要返嚟你做个核酸先上机，其实非常之唔方便，同埋都几昂贵下。 咁、okay. 第二就係你话嗰个嘅即係 未打针嗰啲係咪 嗰个嘅 sorry 你话。 唔你讲另一点係咪，我听得唔好清楚。 之后你其实你话佢落佢落机之后其实都会做继续做快测同埋做嗰、那个。 嗯嗯 嗰、那個嘅核酸檢測，咁所以我覺得整體嗰、那個、那個風險係非常之細。 OK， 嗱，教授，咗你，因為有個特別交通消息啊，龍翔道往觀塘方向近黃大仙中心嘅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龍尾去到呈祥道近蘇屋村，駕駛人士請考慮改道行駛。落到翻到嚟香港喺機場，咁而家就係可以做一個叫檢測放行啦，即係做完個核酸檢測採樣之後咧，就可以翻去社區，咁期間亦都可以係搭公共交通工具嘅呢、這个嘅安排又从风险嘅角度去考虑，你觉得合唔合适啦？同埋有啲报道亦都提到话，可能考虑变咗一个叫放行检测，咁即系话佢哋翻到嚟香港喺机场唔需要检测，可以离开机场，但系喺一个指定时间内喺社区嘅检测中心嗰度采样，咁两个做法又点睇咧？你觉得？ 其实我哋建议都系做翻嗰个检测先放行嘅。我自己认为，因为检测放行其实会稳阵好多，同埋其实好快嘅，因为我自己都喺外国开完会翻嚟，都曾经喺机场做过快测同埋核酸检测，其实个整个过程非常之顺利，同埋非常之好便捷嘅。咁基本上，整体嚟讲，其实就我相信嗰、那个。唔会造成一个挤塞啊，或者嗰个问题出现。咁、所以先快测加核酸，然后先定离开机场咧，系会稳阵好多，即系加个黄码。 嗯，即系日后你估计外游嘅人多咗咁翻嚟香港，佢哋都要再做检测噶嘛？咁都未必会话多到系需要系唔好喺机场做啦，出去做啦先。咁你觉得冇呢个需要性嘅？ 我觉得都系机场做会稳阵好多，同埋嗰个整个流程其实好快。 OK， 咁、所以。唔會做一個好大壓力，亦都唔會令到即係有滯塞，因為你唔需要等個核酸嘅個結果，你基本上等個快測結果15分鐘一出，你就可以離開，咁你就去到翻到屋企或者酒店就等嗰個核酸嘅結果。咁、 okay. 交通工具其實就亦都唔需要擔心，因為基本上你快測係陰性，加埋你要戴口罩咧，嗰、那個傳播嘅風險非常之低。就算你後來核酸係陽性嘅話咧。其實整體都知道你嗰個帶有病毒嘅病毒量其實都係偏低，咁、所以戴咗口罩之後，你有一個傳播嘅風險亦都係好低。 嗯，陸小馬教授都提到話，而家個公營醫療服務咧復常咗好多啊，佢嘅形容就話有空間考慮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嘅。你自己覺得有冇空間咧，或者可以點樣放寬咧？有 絕對有嘅，因為基本上你見到而家我哋嗰、那個確診數字已經回落到3000。就是多宗咁有機會可能過多幾日再落到去一二千宗都唔定。 咁整體醫療嗰個系統個壓力係相對寬即係基本上已經係減低咗好多。整體重症入院係相對地少，我之前都講過，佢而家係需要用氧氣或者係要喺深切治療部留醫嘅病人咧，其實真係佔一個比較細嘅比率。咁所以我哋相信真係可以好快係譬如回復到八成或者九成嘅，即係即係喺醫管局嘅非緊急嘅服務。咁另外一個好，我需要即係應該可以減免嘅就係一啲我哋叫做緊密接觸者。咁有啲緊密接觸者嘅，尤其是係醫護人員咧，其實真係可以係唔再需要做一個隔離啦，家居嘅隔離，佢可以係復工，但係佢可能需要每日做嗰個核酸檢測，戴一個 N95或者係相類嘅一啲嘅口罩，咁同級嘅口罩，咁自己食飯，咁其實就已經係足夠，咁變咗好多即係緊密接觸者咧，其實都可以係復工。 即完全唔需要緊密接觸者嘅家居檢疫日數係唔需要有呢個限制嘅，係 咪？唔再做家居檢查， okay. 即係嗰個家居嘅隔離啦，就改而係做每日做一個嘅核酸檢測，同埋咧係加戴一個譬如 N95 或者係同級嘅口罩，即係我講緊喺醫院嘅情況。 Okay. 咁你就可以係復工。 密切接觸者以外，剛才提到一些社交距離措施，有些什麼空間是可以調整呢？你覺得中？ 我想包括食肆的上限可能可以取消那個上限，一些譬如講緊是違風強檢或者染污水的措施可以是不需要再做了，那個因為基本上是現在都已經有病毒在社區流行緊，其實那個做這些的措施其實那個效用不大。 我見你就話，譬如口罩就要繼續戴住先，亦都擔心同流感嘅有關係，係嘛？ 口罩就一定要繼續戴嘅啦。講緊係譬如尤其是講室內同埋人多嘅地方，咁呢個一定要維持到過咗今年嘅冬季，可能到春季，直至到可能講緊係世衛講嗰個嘅大流行完結啦，變成一個風土病。咁喺我諗春夏季嘅時候，就有條件可以即係真係。放除低个口罩，尤其是室外一定可以。咁你话疫苗接种流感同埋嗰个新冠疫苗接种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咁都希望可能流感疫苗先接种咗啦。咁如果有第二代嗰个嘅即系 Omicron 吻合嘅疫苗可以应用咧，就希望今年年底可以俾市民去应用。 OK， 好啊， 可以接种。 OK， 唔该晒孔凡毅教授，同你倾到呢度先。孔凡毅教授咧系政府专家顾问，都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临床教授嚟嘅。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入境检疫今日起放宽至零加三，无需在酒店检疫。东瀛游执行董事轩国全表示，措施上星期五公布后，旅行社即日收到大量查询。当晚旅行社分行出现好耐未见过的排队人龙，报团人数都达到三位数。周末仍然收到大量查询。轩国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只有日本线受欢迎，其他旅游路线生意就一般。他指出，不少客人选择十月和十一月到日本看红叶，不过碍于航空公司运力，机票价格上升，以往2000至3000元可以买东京来回机票，现在跳升到4000至6000元，个别日子或更高。他說航空公司正積極增加班次，但相信仍要半年至一年才可以回復疫情前的生意。政府今天早上6點起放寬海外或台灣經機場抵港人士檢疫安排，改為零加三，即是取消酒店檢疫，改為家居或酒店三日醫學監測。抵港人士在抵港當日，即是第零日起，每隔一日要接受核酸检测，直至第六日，期间要每日快测，三日家居或酒店监测期间， 維持黃碼，禁止進入食肆、酒吧等處所。若果檢測結果陰性，之後四晚可自行監測，期間會轉藍碼。另外，當局同時取消抵港旅客在登機前要提交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的要求。內地新增832宗本土新冠病例，包括235宗本土確診和597宗本土無症狀感染。新增本土確診個案以貴州最多，佔154宗，四川35宗，廣東7宗。新增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寧夏有184宗，黑龍江141宗。韓聯社報導，當地早上大約7:43，一列裝載貨物的列車從中國丹東出發，經中朝友誼橋駛往北韓新義州。今次是中朝貨物列車自今年4月29日因為疫情暫停行駛後，事隔150日重啟。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頗大，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7,833点，跌100点，成交金额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4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38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7蚊，升2蚊；金沙中国有限公司19.6，升1.96；友邦保險68.9跌1.5，銀河娛樂47.9升4蚊，阿里巴巴78蚊跌4毫，匯控42.8跌2.9，中海油9.78跌咗4.4，藥明生物49蚊升2.6，盈富基金18.49係跌咗9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43.88，瑞士法郎0.983，加元1.361，人民幣7.13，英磅對美元1.052，歐元對美元0.965，澳元對美元0.65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日經平均指數報26,550點。跌603点，港金报15,33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9.59美元，卖出1,6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Toby 继续同你跟进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两宗嘅交通意外噶，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重复多次，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两宗嘅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揸车嘅朋友咧，暂时可以改道行驶，唔好行龙呈祥道去观塘方向住啦。咁七潭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就系七潭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咁受到较早前青沙公路嘅道路事故影响，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仍然系需要封闭，龙尾去到中电变电站对出。就系青沙公路受到较早前嘅道路事故 故影響，出九龍方向近住海麗村的快線仍然需要封閉，龍尾去到中電變電站對出。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在灣仔運動場，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土木工程拓展處，東九龍走廊去紅隧和尖沙咀因為受到交通意外影響，車龍排到新樓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在渡船街天橋近果欄。東區海底隧道的九龍入口排到匯景花園。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龍翔到去荃灣方向近住黃大仙中心這一段現在就沒有那麼擠塞了。佛光街天橋去紅磡方向擠塞，車龍去到嘉圍村。在新界方面，德士古道去荃錦交匯處方向近住洋屋道一段擠塞，車龍排到去荃青交匯處。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同埋清水灣道冰屋落斜去西貢。好啦，我哋下一節之前有個最新的交通消息，就係龍翔到去觀塘方向近住黃大仙中心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㗎啦，車龍未消散，排到呈祥道近住明愛醫院。就係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黃大仙中心的交通意外啱啱清晒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去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你有几型，喺社交平台分享嘅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啲或者找人倾下，我哋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大家倾下啦，一齐企硬唔剔嘢。 不如都系俾钱啊！ 俾咩俾？唔俾得，办咗之后以后都要俾噶啦。 黑恶势力似乎是数之不尽。 何队长刚刚拉了的杨东涉案金额有成几百万，但是在整个绿藤黑恶势力的阶级之中，他最多算是最下级。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2022年9月26日，今早六时起，本港放宽抵港检疫安排至0+3， 新增3897宗确诊，多十人离世。 陈茂波预料出口数字跌幅扩大，只应加速做好复常准备。 意大利国会选举票站调查称，右翼联盟赢得明显多数议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入境检疫方面由3+4改为0+3，今朝早6点开始嘅啦。继续欢迎大家带嚟18723111，18723111，会唔会好似头先同唔同业界嘅人士讲，好似旅游业界都会吸引咗多啲喺香港嘅市民外游嘅情况咧？讲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1。另外想关注一下咧，有关于捐血嘅情况啊，红十字会咧，喺电话旁边咧，我哋同我哋会倾下，讲下最近一啲捐血嘅情况如何啦，多唔多人去捐血啦，或者会唔会都某一啲嘅血型咧系比较需要多人系捐血等等嘅咁。电话旁边咧有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血液收集及招募主管梁雅思医生，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梁雅思医生，可唔可以先讲下最近捐血嘅情况如何啊？ 可以啊，係啊，其實我哋而家講緊咧血庫個情況咧都幾嚴峻嘅，因為即係其實嗰個疫情咧長久嘅影響啦，所以一路以嚟咧我哋講緊個收血服務咧都比較困難，嗰、那個收集量咧都係偏低嘅。咁我哋講緊其實最近咧我哋嗰個血庫存量咧只係去到3至4日到嘅啫。 3至4日係講緊所有血型都係咁啊，定係點樣㗎？ 冇錯，係啦，整體嗰個血庫存量咧，只係有3至4日。咁你話特別有邊個血型係特別缺乏嘅話咧，咁主要咧都係 A 型同埋 B 型。 咁當然啦，因為我哋講緊全港嘅市民入面有四成嘅人咧都係 O 型血，咁所以咧其實 O 型血咧都係非常之需要嘅。 嗯，有冇啲咩特別原因係近日跌到去得翻三四日撐到嘅呢一個水平嘅咧？係咪呢個係長期以嚟嘅情況，定係近日特別嚴重咧？又？ 其實都是一個長期的情況的，因為始終個疫情呢都持續得比較耐少少的情況，亦都比較反覆咁樣。咁同埋嚟緊呢，我哋見到都有一個長嘅假期啦，係講緊國慶啊同埋重陽假期咁樣。咁其實呢，我哋都希望借呢個機會呢盡早呢補充返血庫存量，因為始終呢每一日醫院入面呢都有好多唔同嘅病人呢係需要接受輸血治療嘅。 嗯，而家每日其實幾多人嚟捐血，你哋目標又應該要去到幾多嘅？ 如果講到我哋每日嘅目標咧，其實我哋希望每日都有650袋血咧係收得到嘅。咁但係講緊即係譬如過去兩個月啦，疫情都比較緊張嘅時候咧，我哋可能只係收到一半300多袋咁樣。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嗰、那個存量咧的而且確跌到而家只係得3至4日。希望可以市民盡快嚟到幫助補充翻個血庫存量咯。 頭先提到話假日係咪話希望啲市民都嚟捐？但你假日都開嘅，全部啲設施都係咪？ 是啊，冇錯。其實我哋講緊咧，嚟緊嗰個假期咧，我哋大部分嘅捐血站咧都係開放嘅，咁可以上去我哋嘅網頁啊，或者係我哋嗰、那個Facebook 專頁嗰度，咁都可以瀏覽都睇得到我哋個開放時間咁樣。 嗯，你哋其實喺疫情之下有啲乜嘢特別嘅措施，再吸引多啲人，希望等佢哋踴躍啲嚟捐血咧？有冇特別嘅措施係做過嘅呢段時間？ 係啊，其實我哋講緊咧，我哋好多嘅捐血站咧都是全年無休，即使譬如疫情緊張的時候，我們未必可能是派得到流動隊去不同的地方做服務，但其實呢捐血站呢我們一定是開放的，所以我們很鼓勵無論是企業啦或者是一些機構啦，其實除了可以約我們一些上門的捐血服務之外，其實他都可以約埋無論是三五個同事甚至乎是三四十個同事的話，都可以打電話去我們那裡預約一些我們叫做團體捐血，就是直接就去我們捐血站，我們安排做一些捐血服務這樣的。咁啊，嚟紧我哋讲紧，即系为咗鼓励市民啦，喺假期嘅时候捐血咧，其实由今日开始啦，只要系可以去到捐血站或者我哋捐血车成功捐血嘅话咧，我哋都希望送翻一个我哋捐血队长嘅环保袋，做一个纪念品咁样。 明白。近日嘅疫情即系叫做稍微下降一啲啦，喺阳性数字嗰方面咁，有冇话因为咁样你哋都会多翻一啲嘅即系捐血嘅活动咧？譬如头先你话流动袋嗰啲，会唔会都多翻咧？又 会啊！我哋相信未来嘅日子咧，尤其是学季已经开始咗咧，我哋安排咗，其实每一日都会去唔同嘅中学啊或者大学咧做一啲收集血液嘅服务。咁、okay. 所以都希望借呢个机会啦，我哋可希望呼吁到，譬如校长啊、老师啊同埋同学仔咧，都踊跃支持我哋呢个服务咯。 好啊，唔该晒梁雅诗医生，同你倾到呢度。梁雅诗医生咧系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血液收集及招募主管。咁啊嘅讲翻有关于0+3嘅情况啦。今朝早6点起，海外或者系台湾抵港嘅人士，入境检疫安排咧放宽到去0+3，咁啊即系唔需要再喺检疫酒店嗰度咧系一个硬性规定嘅逗留嘅。咁而家早前有一啲叫指定检疫酒店的士一啲点对点嘅服务嘅提供，来往机场同埋。指定檢疫酒店啦，咁佢哋會唔會都係即係完嘅咧？呢一個計劃，而對於的士業界嘅影響又大唔大咧？咁電話旁邊請嚟吳坤成，有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吳坤成，早晨。 係，早晨，蕭龍文，早晨，各位聽眾。 早晨，吳坤成，點睇0+3嘅呢個安排係咪即係？我想搞清楚先，係咪檢疫酒店指定檢疫酒店的士個計劃就即係完結咗噶啦？係會。 係啊。指定嗰、那個指定酒店個的士嗰100部車咧，喺、昨晚咧，昨晚已經正式完成咗個任務啦。咁、今日正常所有的士都可以去即係正常嘅機場嘅即係候等候乘客嘅位置，無論新界市區、大嶼山都可以，全部都可以去翻原有嘅的士站嘅上落客噶。 咁 我都呼籲今朝咧就多咗啲旅客咧去搭的士啊。咁好多的士都暫時因為可能未習慣咧。到以前的士比較少，咁啊今日警局都追我哋話，喂，你都要俾多少的士過嚟服務喎、咁我相信嘅情況，因為復常底下咧，的士司機嘅生意咧，去正常機場排隊咧， 當遊客增加或者嚟港去旅行或者回港再搭的士人數增加底下咧，對我哋嘅的士生意，我哋業界都係比較期望一路增加 嘅。對於之前參加咗呢100部嘅來往指定檢疫酒店同埋機場嘅的士，即本身佢哋每日都有1000多元嘅津貼噶嘛，突然間完咗呢個計劃，對佢哋呢班司機嘅生意大唔大影響？ 我諗影響就唔大嘅，點解咧？因為最主要就係、是、即的士個常態就話，我哋最主要生意咧，最主要就係要有機場關口啲所謂即係旅客啲比較即係大型嘅運載量咧。呢、這個其實一般照我哋的士每日其實嘅生意咧，我都接近成兩成嘅，因為我哋喺個疫情底下咧，個關口啊、機場嘅旅客啊，或者好多即係商業活動啊，或者抵港去做即係開會啊，各方面嘅國際遊客咧少咗啊嘛。咁如果你做咗0+3之後，咁希望嚟緊可能係完全係復常曬啦，係唔需要再可能0+0啊，同世界接軌底下咧。咁我哋相信，如果多咗旅客咧，生意出面做得夠嘅時候咧，就算你而家政府補貼喺機場裏面100部的士咧，做嘅時間成10個鐘頭咧，其實佢啲希望喺街度做咧都有咁嘅生意，或者多過呢個生意。咁我哋相信個情況都係理想，一路會。當市場同埋整體咧旅客夠嘅時候咧，成個消費市場即係個生意回復翻咧，即使生意上，我諗佢就唔係想盼望淨係喺機場裏面做嗰1000多元嘅，係嘛？ 不過現實就係暫時都係0+3啫，有啲講法或者分析就話外來嘅旅客咧，對於喺0+3之下未必好有吸引力嚟香港嘅咁，所以又未必太多外來嘅旅客經關口嚟香港咧，遊客未必好多。對於的士嘅生意嚟講，係咪就好似你所講話，真係多得即係多得翻好似以前咁咧？又 我咁睇嘅，而家國際航班同埋而家一路你見即係對外嘅國家咧，都開放咗好多免簽證啊，自由去。出外旅行嘅人數咧，我睇個數字都有上升緊，同埋你見到好似而家啲國泰啊，或者好多班機好似下個月開始都即係增加200多班機啦咁。我哋睇嘅情況咧，逐漸我諗會恢復正常，同埋嗰個客運咧，即係我哋見到抵港或者離港再翻嚟香港嘅遊客啊、商務啊，甚至整體啲家庭翻嚟，即係你唔需要隔離，佢而且使多咗一筆錢，譬如頭先大家聽到啦。你隔離一個禮拜所花費嘅錢可能過萬，係嘛？咁你有啲我聽到仲講緊話非常驚人添，啲酒店個價格，就算你三日都講緊可能要几千元，係嘛？如果慳翻幾千蚊，咁佢調翻轉頭嚟香港可以當攞啲費用嚟消費咧，因為我相信如果0+3係主要就佢唔可以去食肆同埋酒吧啫，或者有啲指定地方，但佢可以行街買嘢咧。我谂对我哋香港零售啊或者服务业咧系有好处嘅。 O、okay. K， 反正我觉得就系话，始终咧让越嚟越多人知道我哋已经即系整体已经开放晒啦，冇个隔离措施，亦都同世界慢慢衔接翻。咁当然希望个疫情嘅康慢慢减退得嚟复常啦。咁成即系嗰啲游客或者整体啲人了解多咗香港有信心，我相信嚟香港人会多咗嘅。 Okay.我想知而家都有啲抗疫的士来往即係指定诊所啦同埋啲確診者嗰啲住所㗎嘛，仲有几多㗎呢啲的士係 呢啲我哋叫做即係我哋叫做指定诊所嘅的士啦。咁政府呢而家好似跌到今日啦，政府都減咗成60部車㗎。咁而家市面上嚟讲仲有大概160部車左近啦，就做緊服務嘅。呢啲都係再啲所谓即係所謂初步確診人士咧，去8間呢個叫做檢疫嘅診所啦、指定診所啦，同埋13間呢嗰啲叫做私家診所，去俾佢哋去做嗰、那個我哋叫做去睇醫生嘅。咁、 okay. 但係我哋睇到咧個趨勢有少少唔同咗。我聽到好多前線司機或者好多情況匯報翻嚟咧，因為政府多咗個視像咧，係即係睇診 症 係嘛，咁冇錯。咁啊，用視頻睇醫生底下咧，年青人多咗。咁反而咧，我哋接載對象咧，大部分我聽翻嚟都係多數揾啲陪啲老人家啊，甚至乎啲細路仔去睇醫生嘅情況係佔比比較多啲嘅。咁、 okay. 正如就正即係視診嘅情況一路普及化咧，咁睇見嗰、那個即係確診嘅數字今日都跌到成3000多宗啦。咁、我睇我呢方面嘅車嘅數量都逐漸會減少。 好啊， 唔该晒吴坤成，同你倾到呢度，了解到有关于的士业界嘅情况。吴坤成系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想同大家讲下另一个嘅题目，同疫情未必有直接关系嘅咁。嗱，新一轮嘅绿字居咧，星期四起咧接受申请，咁涉及到三个屋苑4000多伙，就话系历嚟推售伙数最多嘅一期啊。嗱，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呢一期嘅绿字居啊，有房委会委员，亦都系观塘区议会主席柯创成啊，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柯创成，今次呢一期咧就有成三个发展项目嘅，包括喺粉岭嘅青桃苑、油塘嘅高宏苑同埋马鞍山嘅锦柏苑嘅。点睇成个供应量同埋佢哋嘅位置又点睇啊？你有冇特别都留意到今期啊？ 有啊，其实今期绿字居咧嗰个单位数目咧系都系多嘅，咁有4000多伙啦。其实佢嗰个位置咧都系好便利嘅。你见到譬如油塘个高宏苑嗰个咧，都系邻近港铁站啦。而另外粉岭嗰个咧，其实都系方便即系市民嘅。咁呢一次绿字居嗰个嘅单位个数咁多咧，我哋都系讲紧一样嘢，希望能够咧系回应到咧系对于我哋公屋嘅居民啦，以至乎有绿表资格嘅朋友咧，佢可以圆呢个置业梦啦。咁我哋期望紧就系希望将呢个绿字居恒常化之后咧，都喺唔同階段咧推出相關嘅單位咧，係讓市民咧可以咧係安居樂業嘅。 嗯，估計反應點咧？因為過往都曾經試過有啲綠字區就未綠字居咧嘅項目咧，未必話好受歡迎，有一啲即係所謂賣唔曬嘅情況嘅。咁你估計呢一期又點咧？ 今期咧，我自己睇咧，其實佢基於個地點優越啦，交通方便啦，以至乎有配套咧，其實綠字居嗰個銷情咧，應該都係理想嘅。咁但係我哋都要留意一樣嘢咧，我哋對於而家綠字居入邊仍然有一小部分嘅細單位咧，係表示擔憂嘅。因為其實你都知道啦，其實綠字居本身佢嗰個嘅申請嘅門檻咧，係必須係住緊公屋，交翻公屋公屋出嚟啦，或者佢係已經咧係輪候緊公屋，經過審查合格咧，有一個綠表資格嘅。咁往往即係買親呢班嘅朋友呢，其實因為除咗價錢係吸引之外呢，佢更加真係想改善佢嘅生活環境，可能佢住公屋個單位係比較細嘅，咁佢希望透過綠字居除咗置業之外呢，都改善佢嘅生活環境啦。咁如果個單位太細嘅話呢，其實就無可否認呢係會影響到佢哋購買意欲嘅，因為機會係得一次嘅啫，你買咗，咁你將來如果真係話想透過綠表資格咧，就冇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單位咧，應該嗰個嘅銷情咧，係都係理想嘅。咁反而我就好擔心一啲細單位啦。咁但係我喺星期六咧，聽到房屋局局長阿何永賢咧都講咗，其實對於綠字居細單位咧，其實房委會以至房署嘅同事咧，都喺度做緊唔同嘅一啲研究嘅。據我所了解咧，其實都會相應咧，就住市場嘅情況咧，係會作出一個調節嘅。咁我諗呢個就真係希望能夠回應到即係置業者嗰個嘅需求啦。另外令到綠字居咧呢啲嘅單位咧，真係可以咧係個銷情係可以有所幫助咯。 以呢一期為例啦，你見到多唔多一啲嘅細單位咧？我見到有啲最細嘅單位就譬如馬鞍山錦柏苑就184平方尺嘅，油塘高宏苑咧最細單位就185平方尺嘅，咁多唔多呢啲相對細嘅單位嘅嗰個比例佔得多唔多？你又期望如果話即係政府話要研究係咪可以減少一啲綠字居細單位個比例，係要減成幾多咧？你又覺得應該要點樣調整法咧？ 嗱，我見到其實呢一期綠字居咧個細單位咧，應該係比較早前嗰期咧係都係差不多。咁但我認為咧，其實細單位咧，我哋係要保留一部分嘅，因為始終係有需求。但係我哋係咪都要按住市場嘅需求動向去作出調整咧？咁我自己喺媒體啊，或者喺唔同方面咧，都倡議咧，即係房屋署咧或者房委會咧，我哋可以積極去考慮咧，係將綠字居嘅細單位咧係再減一半嘅。即係其實簡單講，我哋希望每一個嘅屋苑或者每一個嘅地點，佢綠字居嗰度咧係保留咧係若干數。譬如舉例，我哋係以往可能一層入面有兩個細單位嘅，咁我哋係咪可以將佢一層變為一個呢？咁我哋一層有一座樓嘅40層嘅話咧，就有40個。咁其實呢個講法咧，我覺得都應該係科學嘅，因為你會見到咧，其實過往兩期嘅綠字居咧，經過實踐又悟出真理咧，就係嗰個嘅細單位咧，嗰個需求真係唔大嘅。咁除非你話俾我聽，你會進一步將綠字居嘅申請資格嘅門檻放寬啦。但如果唔係嘅話咧，仍然始於呢個咁嘅申請門檻嘅話咧，其實係有個擔心喺度嘅。 除了細單位的比例的關注，因為今次綠置居就是用市價四一折發售的，就說近期那個樓價那個跌勢有一個，所以有一個經過房委會一個重新估價之後，就是今期綠置居呢減到75萬至270萬元出售的，定價方面又怎麼看？對於一些購買的市民的供樓壓力又大不大呢？現在一個即加息周期之下， 其實呢、這個定價呢是相對吸引的，因為你都知道呢，我們房屋階梯入面呢有公屋啦、綠置居啦、居屋啦，咁其實綠置居係比居屋呢係依然都仲係平嘅，咁今次以四一折去發售嘅話呢，其實基本上呢都能夠係市民可負擔嘅，但係你要睇到個情況呢，就其實可能考慮得綠置居嘅朋友呢，佢都係一啲嘅中上嘅家庭啦，咁佢都期望緊真係安居樂業之餘呢，都面對緊佢個就業啊、疫情啊，以至乎經濟嘅環境呢，佢都會審慎嘅。咁但我覺得面對緊而家現時大家都期望係可以叫做有一個叫做安樂窩，以至乎係達到置業夢嘅話呢，其實喺呢期綠置居呢應該銷情都係理想嘅。不過我哋就最緊要就係希望即係市民喺購買嘅時候呢，都要以自己嘅可負擔能力呢作為優先嘅考慮啦。因為我諗呢個其實都唔想因為咁樣而令到將來可能有加息呢影響到佢嗰個實際嘅經濟狀況嘅。 今次其中一個嘅項目就係油塘高宏苑呢個項目呢，我見有報道提到話佢係原先係一並規劃嘅公屋嗰個地盤嗰度係分割出嚟嘅，咁導致有啲買家呢未來或許呢要同鄰隔離嘅呢個嘅鯉魚門村嘅居民呢用同一個通道去出入屋苑範圍入面嘅服務設施大樓。其實呢個問題係咪真係咁大呢？你自己有冇留意呢個嘢？ 其實高宏苑呢佢都係綠置居啦，咁綠置居其實都係根據呢我哋資助房屋入面呢都係受建築物管理條例嘅規管嘅，咁好多時居屋以至乎綠置居呢佢都會有一個地契同埋公契去做規管嘅，咁而高宏苑一個呢因為佢本身呢以往就係公屋設計嚟嘅，咁因為需求問題就改變咗做綠置居啦，咁有兩座嘅加埋一個設施大樓，咁其實市民就有一個擔心，就係話驚將來如果佢成立咗法團，由法團管理，根據大家公契嘅話咧，如果喺地契或公契上面唔寫清楚咧，佢哋嘅出入咧係有憂慮嘅。嗱，我哋過往咧都睇過有啲情況係咁樣樣，譬如好似2016年咧，我哋發覺慈雲山嘅慈愛苑咧，都因為嗰個責任管理啊、維修保養啊，都引起咗一啲嘅不必要嘅爭拗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呢點咧，作為房委會嘅我都見到佢哋咧，今次都即係願意咧，就將嗰個地契同埋公契寫清楚，呢個係一個共用通道，係一個能夠讓鯉魚門村或者將來要利用設施服務大樓嘅市民咧，係可以即係暢通無阻咁樣使用嘅。 會唔會其實都傾向日後唔好咁樣喺個公屋地盤嗰度有分一嚿出嚟做綠置居咧？會唔會咁樣好啲？ 其實呢個相對係有因時制宜啦，因為你會明白一樣嘢，其實而家我哋個供求都係比較緊張啦，咁就我哋要喺事先去定一個地盤係做公屋定做綠置居呢，其實確實係喺前期係有啲困難嘅，因為我哋都會睇住嗰個需求安排去做一個佈局啦。另外其實呢一次呢一個設施服務大樓呢，都係當區嘅市民呢長期嘅爭取嚟嘅，因為如果大家熟悉油塘區嘅話呢，其實佢哋嘅社福設施、安老設施呢都係比較即係缺乏嘅，咁我覺得其實嚟緊咧，房委會可以能夠做嘅，咁梗係希望做啦。咁但係如果唔得嘅話咧，相關呢方面咧係要寫得好清楚，讓市民大家免咗啲爭拗咯。 Okay. 好，唔該曬柯創成，同你傾到呢度。柯創成咧係房委會委員，亦都係觀塘區議會主席嚟嘅。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外面氣温29度，相對濕度63%。